环球监制，叶世雄编导，亦舒原著，凌岸编剧，并且由简伟安、姚秀玲、杨丽仙、丁恩、谭翠莲、陈炳球、卢允贤等联合播出。雨花第三回现在开始。先生早晨， 吃早餐啦。 早晨，阿娟啊，我今次冇乜胃口食早餐，唔该你阵间煲啲咖啡俾我饮啊。 哦， 阿娟啊，你系咪好怕我？ 唔系啊，先生咁好人士，我点会怕你咧？ 唔系点解你见声我都耷低个头嘅？ 我 虽然你喺呢度做嘢。但是并不表示你身份低微，应该大方啲。 是先生。 是呢，你妈妈现在身体怎样？ 好返好多了，你有心。先生，你今早精神好差，是不是昨晚又跟何小姐嗌交？ 她太任性，都难怪她的。自细娇生惯养，衣食无忧，高高在上，被一大班人拥护追求，简直不知人间何世。 佢真系生得好靓，好高贵啊！呢啲就系佢嘅条件，可以拥有一切最好嘅生活。 你都生得好靓，而且有内涵过佢添。 先生太过奖啦。我哋啲穷人又唔识礼貌，如果唔系嚟到你呢度做嘢，我根本就冇机会识到你哋啲有钱人嘅。你哋食一餐饭嘅钱，可能够我哋啲穷人一个月嘅使用啦。 咁唔表示我哋拥有一切噶，系虽然你系好穷，但系起码你有妈妈爱锡你，有细佬敬重你。但是我 何小姐对你都好好啊。 哼，她有太多人包围她，这种女人是不会甘心只是被一个男人拥有的。 对不住啊，昨晚因为我令到你同她嗌交。 不关你事啊。哼，我们嗌交已经是家常便饭了。 不过我看得出你好爱何小姐。 点解咁讲？ 由嗰日你抌咗何小姐张相落垃圾桶开始，我就知道当时你好恨何小姐。 你似乎对爱情好有经验啊，梗系有好多男士为你伤心过啦，系咪咧？ 冇啊，我只系知道喺我爸爸在生嘅时候，妈妈成日同爸爸嗌交。成日都叫爸爸快啲死嘅，后来爸爸真系死咗，妈妈冇食过两日饭，日喊夜喊，伤心到病咗大肠添。 爱情系咁纠缠不清嘅啦， 先生你咁好人士，将来一定会同你所爱嘅人结婚嘅。 有情人终成眷属。这些只可以在粤语长篇里面出现的。 是少爷和妹仔的爱情故事，也都只可以会在那阵时发生的。明仔啊，你点入得嚟噶？ 系张伯开门俾我入嚟嘅。 我问你先， 有冇做晒功课至嚟啊？ 我一早就做晒啦。家姐啊，你嚟咗呢度做，咁系咪以后都唔翻学啊？ 我唔读书唔紧要啊。嗱，你将来大个仔赚到钱，俾啲家姐使得唔得？ 梗系得啦，我将来啊养到你老啊。 明仔，你真系乖嘅。 家姐啊，你而家喺呢度做全日嘅，咁你辛唔辛苦啊？ 唔辛苦，呢度嘅侍头同张伯啊对我好好噶。 系啊，我头先咧见到你个侍头啱啱揸车出去啊，原来佢咁后生噶，哼，我仲以为你个侍头咧几个百耶公嚟噶啦。 系啊，张伯话佢得32岁嘅咋。 家姐啊，我挂住你噶。 我都系啫，明仔啊，家姐唔可以成日照顾你，你要乖乖地，知道吗？ 哦，我知道噶啦。 嗯，唉，啊，系啊，妈妈最近呢精神就好咗好多，不过你都要顾住身体至得噶，唔好成日冲嗰啲咩即食面啦。嗱，不如咁啊，端木先生呢日头就唔喺度食饭嘅。你嚟呢度同我一齐食啊！ 好啊，哦，如果系咁，我可以时时都见到你咯。 嗱，你听日嚟呢度，我煲多啖汤，等你饮咗咧，先至去探妈，好冇？ 哦，好啊。 哦、原来明仔真系嚟咗呢度。 大妈， 嗯，乖乖。唉，我头先去你哋屋企，想话睇下明仔嘅，点知又见唔到佢噃？咁我咪嚟呢度睇下咯。 大妈，你有心啦。 啊，明仔啊！你翻嚟先啦，我有啲嘢要同你家姐讲啊。 哦，咁我走先啦。 嗯， 我走啦。 嗯，小心啲啊。 哦， 大妈，你话有嘢同我讲，系咩事啊？ 呢，正话我去你哋屋企撞到你哋个包租婆三婶，佢叫我话俾你哋知，嗰啲住客知道你妈妈患咗肺病，个个都好惊会传染到佢哋，所以要叫你哋搬走、啊。 搬走？ 嗯， 其实点会传染佢哋啫？我妈入咗医院啦，医好出嚟，咁咪冇事咯。而家我哋两子弟又去验过冇事，佢哋点解仲要我哋搬、啊？ 我都系咁样同佢讲。咁三婶话，等佢同啲住客解释下先，睇下点至再算、 啊。啊，大妈，你暂时唔好将呢件事话俾阿妈同细佬知啊，费事佢哋担心啦。 我会噶啦，你都唔使咁担心嘅，最多咪搬去第二度住。啊，我都要翻去煮饭啊，你有咩事就打电话俾我啦。 我知啦，唔该晒你大妈。 嗯。 端木啊，下个月我想去巴黎睇个时装展览啊，你陪我去啊，得唔得？ 哼，咁你嗰啲 Peter、David 啊，唔得闲陪你去咩？ 我中意你陪我啊，得唔得？ 你唔好唔记得，嗰次你应承陪我去听 concert， 你临时话有事唔得闲陪我，哼，点知嗰晚俾我喺酒店嘅 coffee shop 撞到你同另外一个男人一齐喎。 唉，真系啊！嗰、那个人啊，系爹哋喺新加坡生意啲 partner 嚟嘅啫嘛。嗰次佢嚟香港游览，爹哋又唔得闲陪佢，咪临时叫我陪佢咯。而且你都知道我唔中意听音乐噶啦，闷到死啊！ 系咩？唔中意听音乐？咁同你去 disco 睇下你中唔中意？ 咁点同？嗰啲咩古典音乐啊，暗我瞓系差唔多。 Cindy。你几时才可以修心养性，真正咁属于我？ 端木，我又听晒你话，嗯？ 先生， 嘿， 小姐， 喂，你企咗几耐啊？ 我啱啱出嚟嘅啫， 我见你哋食完饭，咪斟两杯茶出嚟俾你哋饮咯。 阿娟啊，做乜你对手震得咁紧要嘅？你冇事啊嘛？ 我冇事。 做锁音记录做乜嘢啊？摆低佢啦。 哦。 阿娟啊，呢度冇嘢做噶啦，你早啲翻入房休息。 哦。 哎呀，阿娟啊，你做咩咁失魂落魄噶？你冇事啊嘛？啊？ 冇，我冇事啊。 真系冇？ 张伯啊， 嗯， 先生同何小姐系咪会结婚噶？ 唉，你咁问我，我都唔知噶。佢哋嗌交嗰阵咧，就打生打死，可以上嚟嗰阵时咧，就好似糖黐豆咁。何小姐啊，有好多男朋友噶，所以少爷就唔中意咯。 如果我有一个咁爱我嘅人，我一定会对佢好一世。 你话咩话？ 啊， 阿娟啊，你吟吟沉沉讲乜嘢啊？ 冇啊，我冇讲嘢啊。 冇？ 我喺度谂紧，先生同何小姐结咗婚，唔知仲请唔请我喺度做啦？ 唉，我以为你讲乜？原来讲呢样嘢系嘛？你放心啦，你喺呢度做得好好地，少爷点会唔请你啊？而且阿小姐啊，乜嘢都唔识做嘅，连煮饭都唔识搞米水噶。 唔紧要嘅，佢条命生得好咪得咯。 哦，咁啊系啊，女人最紧要咧系条命生得正，嫁到个好老公，咁啊乜都得啦，系嘛？讲下又讲阿娟，你生得咁靓，将来一定嫁到个好老公噶。系咧，有冇男朋友啊？带佢嚟等我帮下你眼呢？啊， 张伯，讲笑咩？我点敢谈恋爱啊？我只系希望等阿妈快啲好翻，咁我就可以离开呢度，搵个第二份工做。 嗯，你喺呢度做得唔好咩？少爷对你又咁好，你 就系佢对我好。我先至要走。 咩话？佢对你好，你仲要走？哎呀，我真系唔明白你讲乜嘢啦！喂喂喂，你今日讲嘢好似怪怪地咁嘅噃。 冇啊，我咧，我希望多啲时间读下书啊嘛。 哎呀，阿娟，咁我咪话我泼你冷水啦。我哋啲穷等人家，呢一世都系靠双手粗劳揾食嘅咋，读咁多书有乜用啊？呢，尤其是系你啊，你迟早都要嫁人，一张文凭，点都唔似一条好命嘅，系咪？ 咁就系、是，好似何小姐咁，佢又真系好命咯。 阿娟啊， 先生你叫我啊，开得快未啊？ 做乜满怀心事咁？有咩事啊？ 冇事啊。 你一定有事嘅，讲出嚟俾我听下，睇下我可唔可以帮到你。 我阿妈过两日就出得院啦。 系咩？咁咪好咯？点解你仲咁唔开心啫？ 是咁嘅，因为包租婆惊阿妈个病仲未好翻，会传染俾其他人，所以逼我哋搬咯。我哋住嗰度系旧楼嚟嘅，所以租一间房都系300蚊租。如果我哋喺出边租过一间咁嘅房，起码成1000蚊租噶。医生仲话阿妈出咗院，仲要休息一个时期先可以做得嘢。我真系唔知点算啊！就算我搵到地方住，都唔够钱交租，而且初初搬入去 仲要比上期添嘅。 原来系咁， 睇嚟我同细佬都要停学，唔可以再读书啦。 你唔使担心嘅。啊，呢度5000蚊，你尽快喺出边揾一间好啲嘅房，俾你妈妈同细佬住。以后点，慢慢再算。 先生，我唔可以要你啲钱噶。 你当系我借俾你，第日有钱你就还翻俾我啦。 唔得噶，我喺呢度做嘢，你俾咁多钱人工我，我已经过意唔去啦。我而家点可以再问你借钱呢？ 你有困难，我应该帮你嘅。 先生，你对我真系太好啦，我都唔知点样报答你之好。系咧，你对以前啲工人系咪咁好噶？ 你同其他嘅工人唔同，你好有教养。老实讲，间屋里打理得井井有条，而且你又煮饭俾我食，我当然系唔舍得你走啦。但系我又觉得你喺度做实在系嘥咗。阿娟啊，我系咪好自私啊？ 唔系，点会呢？如果先生唔嫌弃嘅，我可以服侍你一世嘅。 服侍我一世？讲笑咩？ 系真噶。 傻女嚟嘅，你肯啊？你将来嘅老公都唔肯啦。你自己有个家，就要服侍老公同埋啲仔女噶啦嘛。 系嘅，你将来都有何小姐服侍你。 佢，我谂我服侍翻佢就差唔多。 先生啊， 嗯， 你系咪好爱何小姐噶？ 细路女，唔话俾你知。诶，不过我而家要话俾你知，我肚饿都打鼓啦。 咁好啦，我开饭啦。妈，端木先生借咗咁多钱俾我哋，佢真系好人士啊！ 娟，真唔真啊？呢、这个世界真系有啲咁好心嘅人，乜嘢条件都唔讲啊，俾5000银你。我哋同佢又非亲非故，哼！我话你个仕头啊，都唔知道有咩企图嘅啫。 妈，你谂咗去边啫？ 呢、这个世界人心险恶。害人之心不可有，防人之心不可无啊！ 人哋端木先生有女朋友噶， 咁都好啲。不过争人哋钱，你要尽快还俾人哋啊！嗱，等我出咗院，揾到地方咧，就尽快攞啲嘢翻屋企做啦。 娟妈，阿娟， 大妈嚟咗啊！ 系啊，我今日放假，咪煲啲汤嚟俾你阿妈饮咯。 大妈。你真系好人噶，我哋成家全靠得你照顾，先至冇咁惨咋。 哎呀，乜咁、啊？ 如果唔系都唔知点算啦，真系多谢晒你。 哎呀，阿娟，你唔使多谢我，我见到你哋好，我就安乐噶啦。娟妈 吓， 阿娟真系越大越靓啊！ 大妈笑人哋嘅， 梗系啦，佢喺端木先生嗰度好食好住，面色都好啲啦。 系咧，阿娟啊。有咗男朋友未啊？ 大妈，你又话煲咗啲汤嚟，你攞出嚟等我俾阿妈饮啊！ 你仲未答我噃，使乜怕丑啫？ 系呀，咪话俾大妈知咯。 冇啊。 哦，咁就好啦，等大妈介绍个男仔俾你啊。吓、 唔使啦，我唔想识男朋友啊。 点解？系呀，点解啫，娟？ 我而家仲细啊嘛， 行得嚟咪啱咯。 唔系啦，大妈，而家阿妈又有病，细佬又咁细， 我哪有心情拍拖啊？ 就是这样，你更加要识一个老实而又靠得住的男仔照顾你哋。 大妈，你不要讲笑啦。 哦，大妈不是跟你讲笑的，我已经帮你找到一个男仔了，他今年25岁，个人很老实的，是我亲戚来的，实靠得住的。 大妈，那个男仔是做什么 的？哦，他是行船的。 行船的？ 嗯。 都唔方好得去边啦、 行船都系正当职业啊，而且入息又唔错。我知佢有啲积蓄，仲打算买楼添噃。 佢有积蓄，佢买楼关我咩事啊？ 哎呀，咁就唔系咁讲啦。如果你有意思嘅，就可以同佢结婚啦嘛。嗱，等你阿妈出咗院，我搵日约佢出嚟同你哋见下面，你话好唔好啊？ 唔好啊，我唔嫁人噶。 你唔系唔想嫁人，不过睇唔起人哋行船啫。读多几年书，对眼系生喺额头，睇唔起人啦系嘛？你唔好唔记得啊，自己系咩家庭出身噶？ 娟妈，你唔好咁话佢啦。 咁系啊嘛。唉，睇唔起人哋行船，你自己又唔系千金小姐。 我唔系千金小姐。都不是我的错。 你嘿呀娟啊，你现在不是想激死我啊？ 好了好了，娟妈你不要那么激气了，这件事慢慢再说吧。 你不知道了大妈。我现在要靠她，她心目中还有我的咩？ 阿娟阿娟娟啊。 《雨花》第三回，现在经已播放完毕。